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51章。这种青黄女妖速度并不慢，尽管没有莫凡之前遇到的那对夫妇所画的妖怪强，但其战斗力恐怕也不逊色于当初自己在博城遇到的黑雏妖。这种女妖速度方面和黑雏妖有一些相似，也同样拥有灵力的前爪。莫凡刚在躲开这黑雏妖攻击的时候，胳膊仅仅是碰到其长长的指甲，结果肩膀就出现了一道伤口。还好这道伤口并不深，割开动脉的话，那血就要狂流不止了。 来啊，给我过来，让你莫凡爷爷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莫凡站在楼梯口处挑衅道。这青黄女妖好似听得懂人话，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之后，极快地朝着莫凡扑过来。青黄女妖的攻击手段还很狡猾，她在扑来的过程中会不同地转换着位置，从左侧跳到右侧，又借助排队栏杆和墙壁跃到另外一侧，扰乱莫凡的视线。 雕虫小技， 换作以前，这种速度莫凡对付起来还真有些难度，而现在初阶魔法几乎可以瞬间完成的他，根本不需要过早的出手，就等这青黄女妖意图攻击自己的那一跳再动手也不迟。 嘎的一下， 青黄女妖找到莫凡的破绽一般，朝着莫凡侧面的脖梗伸出了利爪。莫凡迅捷地向旁边闪躲，身体让开的同时，右手上已经不知何时有雷电的印记在疯狂地窜动着。 雷印怒击， 莫凡就当着青黄女妖的面释放雷印。这一掌送过去，无数的雷电狂蟒也顺势扑到了青黄女妖的身上。电蟒暴躁，用雷电覆盖了青黄女妖的全身，并且钻入到青黄女妖的肌肤里，麻痹了其浑身的肌肉。 眉眼火刺爆裂， 青黄女妖在雷印的狂击中刚刚瘫软落地，莫凡的左手上已然出现了一团玫瑰色的火焰。眉眼滚烫炙热，其就在莫凡与青黄女妖的面前轰然炸开了，热焰将青黄女妖的面孔轰得溃烂开，爆开的冲击力更让青黄女妖横飞了出去。嗡的一下，震响在这个入口处来来回回的，莫凡也在那爆破的冲击力下向后滑出了几米远，衣襟儿在热浪中瑟瑟地作响着，目光注视着那只飞远了的青黄女妖。莫凡发现这家伙已经没有什么气息了，更别说爬起来了。 哇，眉岩的威力就是霸道，哼，一个火丝爆裂就把这妖怪给灭了。 莫凡掐灭了手掌上的残焰，脸上挂起了一丝笑容。这青黄女妖的实力应该和一只黑雏妖相差无几，想当初自己对付起来相当费劲的黑雏妖，现在再遇到，那也是一个雷印加眉眼火丝就可以将其秒杀掉了。莫凡走到这青黄女妖的身旁，发现青黄女妖的鳞片在爆裂下全部溃烂开了，没过几秒钟，那些鳞片脱落，青黄色有些粗糙粘稠的皮层也在退掉着，体液从裂开的地方流出，一个粘稠却皮肤苍白的手臂慢慢地滑了出来。 蜕皮， 这种状况和当初那男主人蜕皮恢复一样。玲玲说的没错，已经蜕的皮变成妖的，将其杀死之后会再蜕皮恢复成原本的样子。 我水 一个头发沾满了粘液的女孩脑袋慢慢地退了出来，女孩面容苍白至极，嘴唇更是要裂开一般，她瞪大那双无助恐慌的眼睛盯着莫凡，希望莫凡能够帮她脱离那种被寄生的痛苦。看到一个原本应该是花美月明的女孩这样凭借着本能的求生，莫凡也不仅动容了。莫凡脱掉了自己宽大的 T 恤，将这个女孩包裹在衣服里，将她抱到了旁边一个休息站处，在自动售卖机那儿买了一瓶水，递给了这个浑身都是青黄色粘液的女孩。女孩抓起瓶子就疯狂地喝了起来。莫凡多买了几瓶， 见他微微恢复了一些体力之后，这才开口道：你在这里等我，我会叫人带你去医院。 别走。 女孩眼圈发红地看着莫凡，她身子还在不停地发抖，她还很害怕，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能够感觉到痛苦，能够感觉到自己做过很可怕的事情。她现在对救下自己这名男子产生了一种本能的依赖。放心吧，很快就有人过来帮你的。莫凡说道。莫凡没有敢在这里多逗留，急匆匆地闯入到了体育馆当中。 凡洛，你没事吧？我看见蝴蝶消失了。 玲玲的声音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你把外面这个女孩接走，给她准备一件宽大的衣服。玲玲犹豫了一会儿，最后用有些低弱的声音说： 要不你别进去了，等校方和猎者联盟的人来处理，里面太危险了。 玲玲不希望莫凡去冒险，本身这件事儿就已经不属于他们职责的范畴了，里面的红点数量还在增加，莫凡这样一个人杀进去要被包围的话，就很可能变成他们的一员。他们两个是因为委托才撞上的，学校会感染或许有他抓妖的间接因素在，但事实上他们要没有及时发现有寄生与传染妖魔出现的话，没准被寄生的数量还要多上好几倍几十倍。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及时告知猎者联盟和校方这件事的可怕，剩下的事情交给他们就好了。 凡墨， 玲玲发现那边沉默了，继续问了一句： 告诉我下一个最近的红点。那边传来了莫凡的声音。 可是，好吧，你万事小心，你尽量到有监控的地方战斗，我可以帮助你的。 玲玲没有再多说什么了。监控处，玲玲可以看到空荡荡的体育馆入口处，一个赤裸着上半身的男子在狂奔着。这人正是自己的搭档莫凡。也不知道为什么，玲玲可以从画面中感觉到这家伙那股子不惧任何妖魔的血性。休息站的位置，玲玲调动了监控，发现那个被莫凡救下的女孩正蜷缩在自动贩卖机的旁边。她娇小的身子不停地发抖，皮肤苍白至极。她身上套着一件看上去很廉价的 T 恤，宽大的衣服正好遮住了女孩没有血色的大腿位置。那双眼睛里有的只有如梦初醒般的恐惧和无助。 20米， 前面是墙，没有门。 我看了一下体育馆的构造图，除非你直接把墙给轰了，否则你要绕大概200多米才可能到墙的那一边。 真该死，莫凡骂了一句，马上转身按照玲玲的指示开始绕道了。把墙轰了对莫凡来说不难，问题是一个猎犬的威力可以把那个房间直接轰成废墟啊，这跟杀了那房间里的人有什么区别呢？200米啊，全力跑起来的话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到了那个看上去像独立化妆间的房间，莫凡一脚就踹开了反锁着的门。门打开，化妆间敞亮敞亮的，莫凡一眼就看到一个穿着表演服的女孩被挂在墙壁上，人已经昏死过去，手腕上动脉被割开，鲜血不停地顺着墙壁流下来。贪婪的青黄女妖就在墙边，贪婪无比地用舌头舔着这鲜红一片的墙。这画面只能够用惊悚来形容。莫凡看了一眼那个脸色发紫的表演服女孩，眼里涌出了一股怒火。这该死的寄生过程简直比直接杀了更痛苦啊，因为这种该死的怪物会把人挂起来封住其喉，让人意识清醒的情况下放血。被寄生的人不仅要承受血液慢慢流逝的折磨，更要在妖怪贪婪之中承受巨大的心灵折磨，这恐怕会在受害者心里边留下一个巨大的阴影。给我去死吧！莫凡根本没有一丝犹豫，手上眉焰朝着那只贪婪的青黄女妖抛去。青黄女妖正享受着这一切，哪知道会飞来横祸呢？他没有及时躲闪，直接被莫凡的火姿爆裂给命中了，狠狠地被炸到了房间的另一个角落，撞倒了好几个梳妆台。你还想逃是吗？莫凡没有给这青黄女妖一点喘息的机会，手上雷印瞬间完成， 雷印落下，秦皇女妖本就受了重伤，在遭受到无数雷电印记的鞭打之后，就再也没有一点爬起来的力气了。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52章， 火丝灼烧。 莫凡也是一报还一报，这个该死的青黄女妖用放血的方式来折磨那个穿表演服的女孩，那么自己也用这持续燃烧的火焰来将最后一口气的青黄女妖给活活烧死。煤炎效果的火丝灼烧温度相当高，玫瑰色的火焰中可以看到这只青黄女妖那痛苦扭曲的丑陋之脸，她不停地挣扎，她发出难听的叫声，这灼烧整整持续了有快半分钟才结束，而这只青黄女妖被烧死的不能再死了。焦黑的鳞片开始脱落，已经溃烂开的皮肤也慢慢的裂开了。这个青黄女妖死亡之后同样开始蜕皮，里面露出了一个同样痛苦不堪的女生。莫凡随手抓了一件表演服给这个满身粘液的女孩套上，然后将那个被吊着的女生给放了下来。还好莫凡有随身带一些药剂的习惯，这是在猎妖对猎妖的时候养成的，不然这动脉被割开相当难解决了。莫凡将药剂涂抹在表演服女孩割开的伤口处，这种由治愈系法师炼制而成的止血药非常的昂贵，但止血效果确实是一流的，动脉流血都能够控制得住。给表演服女孩喂了一些水，莫凡发现她有苏醒的迹象，脸上也有了一丝笑容。玲玲的声音马上传来，莫凡趁表演服女生半昏半醒的时候割开了她的拇指，拇指一条血线，没过几秒钟的时间，莫凡竟然看到有什么东西在蠕动，那个蠕动的东西好像知道自己暴露了，竟然从被割开的伤口处钻了出来。莫凡眼疾手快把它抓住，这看上去只有一只小蚯蚓大的寄生妖虫身上也覆盖着鳞片，失去了寄主之后，这寄生妖虫跟最普通的虫子没什么区别了，莫凡一用力就把它给掐死了。 谢谢。 表演服女孩苏醒了过来，面容无比憔悴地对莫凡说道。 你是什么系的？ 莫凡询问道。 治愈系的。 女孩弱弱地回答道。 能施展魔法吗？ 休息一会儿应该可以。 表演服女生看上去还比较坚强，脸上竟然勉强地浮起了一个凄凄的笑容。 那就好，那个女同学也麻烦你一起照顾一下，你们先躲到防火舱去，我记得那里边有食物、水和医药品。 莫凡说道。 这种怪物还很多吗？ 治愈系的女孩点了点头道。 很多，他们会寄生和传染，我帮你割开拇指就是避免你成为他们的一员。 莫凡见女孩一直还蛮清醒也还冷静，脸上有些欣慰。 那你将和我一样的人都送到消防舱来，我来治愈他们。 表演服女生认真地说道。 好。 莫凡也在为如何安顿好那些几乎虚弱的人而惆怅，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将他们一个个的送出去，眼下完全封闭的消防舱内有一名治愈系女魔法师的话，就可以将那里设为一个安全区域了，救下的人可以全都送到那儿去，正好那里有食物、水和药品，等猎者联盟和校方的人赶到了就可以全都带出去治愈。 同学，我能知道你叫什么吗？ 莫凡刚要离开，脸色苍白的治愈系女孩询问了一句。 别告诉我，你叫雷锋。 女孩笑了笑，面容纵然憔悴，却娇美动人。 我名声不太好罢了。 莫凡没做久留，急匆匆的就走了。莫凡名声不好，是真的。 在这青城区，莫凡这个名字早就成为了全校公敌，谁让莫凡把全校新生的资源全都占为己有了呢？所以女生问起名字的时候，莫凡还确实犹豫了一下，不过女生没有追问，莫凡也没有闲情在这里做好事留名了，赶紧杀到下一个红点位置才是明智的。 玲玲，位置？ 莫凡问道。 右50米，正前方100米，左后方130米。他们开始大规模的行动了，蜕皮花妖成片成片的。 玲玲说道。他妹的，到底被寄生了多少人呢？ 你要知道，学校都是宿舍制，一个被寄生，一整个宿舍就都遭殃了。 还好从那天开始就放长假了。啊，对了，不会有被寄生的人到了校外吧？继续扩散，那就麻烦了。 没有到校外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白天不是和正常人一样吗？ 莫凡问道。 我猜是被寄生之后，寄生妖怪就发出一种潜意识的精神控制，让他们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不出学校，在这里会有很多符合他们口味的目标。 原来如此啊，真把我大校区当食堂了，不把我这个新生校霸放在眼里了。 范墨，那三只好像嗅到你的气味了，朝你过去了。 哼，这里地方太狭窄了，不适合战斗。哎，我记得前面有一个室内篮球室，我们到那里把他们一网打尽。 莫凡一股脑朝着室内篮球室跑去。莫凡跑得飞快，也没有听清玲玲最后一句说的是什么。抵达了室内篮球室，莫凡推开那走道的门，却听见了篮球场内有篮球拍打的声音。 好家伙，有人在这里打篮球，正好请他们一起消灭这三只青黄女妖。 莫凡加快了步伐，跑向篮球场中央。地板干净的都可以当做镜子了。莫凡跑到篮球场之后，发现里面有一队人在打比赛，看上去相当激烈的样子。莫凡一阵欣喜，刚要喊出声来的时候，就听见之前自己走过的地方传来了碰撞声，想来是那几只青黄女妖撞倒了放在旁边的垃圾桶了。 同学，同学，先别打篮球了，有三个妖魔过来了，我们联手干掉他们。 莫凡跑到篮球场中央，对正在打球的人群说道。说完这句话，莫凡就转过身，微笑地看着那三只嚣张跋扈的青黄女妖。真以为你们人多老子就怕你啊，现在我兄弟更多。三只青黄女妖也已经冲了进来，他们三只眼凝视着站在篮球场中央正洋洋得意的莫凡。他们咧开嘴，并没有上前来， 嘎嘎嘎的， 他们朝着莫凡这个方向发出了奇怪的叫声，也不知道是什么用意。此时那群正在打篮球的人都停了下来，他们有些错愕地看着那三只青黄女妖，显然都有些不敢相信在这种地方竟然有妖魔出现。只是还未等他们做出任何反应的时候，他们好像中了什么魔咒一样，突然间一个个痛苦地倒在地上，发出了一声声奇怪的叫声。 范墨，我不是有告诉过你室内篮球场全是红点？ 就在这时候，凌厉的声音不合时宜地飘了进来。 什么？全是红点儿？这么说，我身后的那一个正在训练的篮球队成员？我的天哪！ 莫凡急忙转过身，脸上的表情没法用几个词来形容了。那群正在训练的女篮球选手们倒在地上，他们在那三个青黄女妖的啼叫下，痛苦地扭动着身体。他们指甲变长，竟然生生地用指甲撕开身体上的娇嫩的皮肤，皮肤脱落了，更是露出了青黄色的鳞片。莫凡看的是呆若木鸡啊，那种感觉不亚于十几个画皮女主角在自己面前换皮，场面何止是恐怖啊，头皮都开始发麻了。 全他娘的被寄生了， 刚才还是十几个英雄好汉围殴三只小妖怪的剧情，这一瞬间黑白骑士的反杀了。莫凡这一个孤零零的白子儿就这样被黑子儿给包围了。这些东西蜕皮的速度非常快，莫凡来不及去割开他们的拇指。这群打篮球的都是女人呢，自己早该想到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被寄生的话，其他人很难避免呢。刚才还以为可以借助同学们的厉害一起灭妖，结果全都变成对方的人了。 这要是一起扑过来，还不得被撕成碎片呢？ 樊木，樊木，你对付得了吗？ 玲玲的声音传了过来。不好对付。 那怎么办？ 先跑再说。莫凡又不是脑子有洞，真等到那些女篮团队全都退皮化妖，血兽靴毫不犹豫地开启了，可以看到一层血色光甲覆盖在莫凡的双腿上。莫凡的跑起来的速度简直都可以看到一溜烟伴随，正好篮球场处有另外一个出口，不然真就麻烦了。血兽靴又救了莫凡一条命。室内篮球场光线太过充足了，要找到一片阴影何谈容易，像莫凡刚才那样被包围，若是没有这血兽靴，有中阶魔法都救不了他呀。更何况中阶魔法的施法时间可要个几秒啊，到那时早就被那群女篮怪物给生吞了。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53章， 莫凡狂奔到了另外一个出口，这条出口貌似是选手通道，通往后面的休息室，通道还比较长和狭窄。莫凡刚刚跑进去之后，那些青黄女妖已经完成了蜕皮，他们并不像篮球选手，更像是一群彪悍的橄榄球球员，正在层层叠叠的一拥而上。莫凡笔直地跑到了通道的尽头，当他看到这些青黄女妖全都追过来之后，嘴角扬起， 正好一网打尽。 莫凡笑容狂娇，目光注视着这群贪婪却显得愚蠢的青黄女妖们。 眉眼猎拳轰天， 身体瞬间就被这玫瑰嫣红的火焰给点燃了，化为了一个火焰之人的莫凡浑身都释放着一道道的热浪，大吼了一声之后，所有的猎拳竟然集中在了他右手手腕处。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全都给我去死。 猎拳被莫凡狠狠地挥出，这整个有些昏暗的通道瞬间被玫瑰火焰给填满了，巨大的拳头轰然而过，整个通道都要被轰裂了一般。最前面的那两只青黄女妖给吞没了，发出了尖锐的惨叫声，连想躲都躲不了了。莫凡稍稍控制了一下猎拳的威力，否则最前面的这两只青黄女妖必定在那高温下直接化为黑色的粉末。火焰拳头冲击力横冲直撞，五只追入到走道里的青黄女妖全都化为了一片焦黑，重重地摔向了远处。整个室内篮球场一片空灵，不少钢化玻璃都有震裂的迹象，轰鸣声在空旷的室内回响着。 厉害！ 玲玲动听的声音飘了进来。 你说什么？ 莫凡耳朵还在嗡嗡作响，听不清玲玲说的。这猎拳直接轰杀掉了有五只青黄女妖，毁灭力当真是中阶魔法之中数一数二的了。其实还有另外两只青黄女妖并没有进入到通道口，奈何猎拳的威力太过霸道了，冲毁了整个通道不说，通道之外都还卷起一阵巨大的火焰气浪，于是连带这两个女妖一起轰了个半身不遂。 我说这些青黄女妖的实力和智商好像都不如我们之前遇到的杰作私家花园的那两只，尤其是那个女主人的蜕变女妖，速度快不说，还相当狡猾。 玲玲大声地对莫凡说道， 这些最多就是奴仆级的吧，数量如果再多我也架不住啊，像刚才那种情况真的是蛮危险的。 莫凡说道，这些青黄女妖好像不知恐惧为何物，莫凡一个猎拳威力那么大，换作是一般的妖魔早就吓破胆子四处逃窜了。那剩下的六只青黄女妖见莫凡正处在魔法的间隙，于是踩着这个烧得面目全非的通道朝着莫凡冲了过来。莫凡看到这六只女妖哪里还有心思在这逗留呢，拔腿就跑。血兽靴还能够持续一段时间，莫凡这狂奔的速度比青黄女妖还要快上许多，很快就将他们给甩开了。体育馆二楼一间别致的创意屋内，一名头发染成了黄色的男子顺手将一个女孩给推到了墙上。 女生脸红心跳，一副欲拒还迎的样子，小嘴里发出了一些好听的呢喃。 哎呀，要是有人来了，我们就糗大了。 瓜子脸女生小小声地说道。 不会的，大部分人都在看表演，我们速战速决。 黄色头发男子说道。说着，男子已经将瓜子脸女生完全压在墙上，正贪婪地亲吻着女生的脖梗，并渐渐地往脖梗更深处亲去。女生抓着黄色男生的头发，娇艳欲滴，欲眼迷离，正打算自行解开妨碍自己享受的小可爱的时候，突然透气窗口，一个青黄色鳞片的柔软东西缓缓地从外面爬了进来。 妖，有妖怪！ 瓜子脸女生吓得脸色苍白，黄色头发男子反倒是邪笑了起来道。 是啊，我就是那个要吃了你的妖怪。 说完，黄色头发男子又吻住了女生的嘴。瓜子脸女生眼睛瞪大，就那样看着青黄色怪物如同蜘蛛一样倒爬着天花板，正在一点一点地朝着他们两个靠近。嘎的一声，突然青黄女妖从上面扑了下来，那充斥着尖牙的大嘴正好朝着男子的脖梗咬去。 光佑圣盾！ 青黄女妖几乎要得逞的时候，那黄色男子突然转身，浑身顿时金色的光芒乍现，这些金色的光芒化为了一道光洁的金色弧面，弧面从一巴掌大迅速地扩展为了足以将黄色头发男生和瓜子脸女生一起包裹进去。金色的弧面上又有梵文符咒刻印，其延展开的金属般棱角让这整个金色弧面如同一个光之圣盾，牢牢地保护着两个人。那只青黄女妖脑袋直接撞在了这光佑圣盾上，撞了一个头昏眼花。光佑圣盾似乎还拥有灼烫的效果，青黄女妖所触碰的部位一下子全都烧得烂开了，好像邪恶的吸血鬼遇到了致命的圣水。 哼，打扰老子的雅兴！ 黄头发男子冷哼的一声，冷眼注视着那个正在痛苦翻滚的青黄女妖。青黄女妖倒在地上，痛苦地捂着脸。圣盾的灼伤并非是火焰的燃烧，而是一种净化和圣灼的作用，对付一些黑暗生物和一些特有的邪恶生物有奇效。青黄女妖基本上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毁灭魔法的攻击，就因为撞在了光佑圣盾上，便好像全身都要被光给圣化了一般，脸部灼开，再蔓延到脖梗，紧接着又蔓延到全身。青黄女妖痛苦不堪，最终像自行了断一般，竟然自己撕掉了外边那层青黄色的皮。 啊，别杀他，他好像被附身了。 黄色头发男子刚要下杀手，旁边的瓜子脸女生出声道。 难不成这段时间学校传出一些可怕的事件，就是这玩意儿在搞鬼？ 黄色头发男子说道。 嗯，很有可能。你看，是个女生。 瓜子脸女孩惊呼了起来。 青黄女妖的外皮退掉之后，马上就露出了一个浑身都是粘液的女孩动体。 里边的那个女生看上去还保存着意识，她自己慌慌张张地爬了出来，从旁边扯了一张桌布就把自己身子包裹了起来，满眼惊恐地坐在那里，失魂落魄的样子。 我叫我舍友过来帮忙吧，得先把他送到医务室，我们得赶紧通知校方。 黄色头发男子说道。 嗯，我打电话给我们系主任。 瓜子脸女生看上去也还算淡定。黄色头发男子掏出了手机，犹豫了一会儿，选择了一个自己觉得会更靠谱的舍友的电话号码。 你在哪儿？过来帮我送一个女生到医务室，她好像被什么东西附身了。 黄色头发男子对电话那边的人说道。 我去你妹的，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 那头马上传出了一个男子的咆哮。一楼与二楼之间的大楼道处，一个光着膀子的男子从楼梯下的阴影中显现出来，他一边玩命地往二楼跑，一边对电话那头的这个扫把星狂骂着。嘎嘎嘎的， 楼道旁的六只青黄女妖听见了手机铃声，于是刚要走过头的他们一下子全都转了回来，追着往楼上跑的莫凡去了。 你那边好像也挺刺激的，发生什么事了吗？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也听到了尖锐的叫声。老子真要被你害死了，先不跟你废话了，我得甩开这帮鬼东西。莫凡对着电话那边没好气地说道。 等等，别挂，我好像听到你的声音了，你是在体育馆？ 对。 你在楼道处？ 是。 往你右手边跑，这里有一个创意屋，你躲进来。 莫凡没敢多想，跑到了二楼之后还真发现前方有写着大大创意屋的字样。刚跑到那里就看见有人把门给打开了，莫凡想都不想便卷起一阵狂风冲了进去。赵满岩把门迅速的关上，见莫凡刹个车竟然快滑到了窗子边上，脸上露出了几分愕然之色，然后又看了一眼莫凡双腿位置血色的靴子，很快又了然了。 一个，两个，三个，我操，怎么有六个？ 赵满岩通过猫眼往走廊处看去，骇然地发现有六只跟偷袭自己一样的青黄鳞片女怪物追了上来。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54章。 学校很多女生被……莫凡喘了一口气，刚要给赵满岩解释的时候，忽然发现这屋子里面一共有两个女人，一个衣衫不整，明显刚才被做了什么，另外一个应该是什么都没穿，用桌布裹着身子躲在了一边。 你别误会啊，你看这具鳞皮，它是从里面钻出来的。 赵满岩尴尬地解释道。我知道，不用解释了，我等等再给你解释具体情况，先帮我处理掉追过来的这六个。莫凡认真地说道。 我给你保护，你直接用霹雳轰了他们呀。 赵满岩说道。一个堂堂雷系的中阶魔法师貌似没有必要惧怕这帮小妖小怪吧。 不行，霹雳的威力太强了，会连同他们的肉身一起毁掉，我可不想成为杀人犯。 莫凡说道。 刚才他好像撞到了光系魔法上之后便自己就蜕皮了，我想这种会附身的怪物很怕光系的魔法。 瓜子脸女孩说道。莫凡看了一眼这个女孩，赵满岩干干一笑道。 介绍下，这是我女友。 见过了。莫凡没好气地说道。开学没几天，赵满岩就带女友回宿舍了，也吃过几顿饭，名字莫凡就不记得叫什么了。 诶，我是第一次见你啊。 瓜子脸女孩诧异地看着莫凡。 先解决当前的事要紧，这六个青黄女妖还在。 赵满岩很是时候地转移了话题，可惜话还没有说完全，突然间那扇并不怎么牢靠的门突然出现了两道深深的爪痕，爪痕左右交错着，将木门生生地给撕开了好几条口子。于是正在讨论对策的三个人一下子暴露在了那六只青黄女妖的眼中，三人都是脸色一变。莫凡率先完成了魔法，手上出现了一道道雷电印记，赵满岩马上将他的女友护在后面，他的指尖上出现了金色的光斑，俩人神色都相当严肃，毕竟不再是开玩笑的时候了。 光耀进化， 指尖的光斑被赵满岩弹出，这光耀化为了如同缓慢的弹丸，笔直地飞向了其中一个青黄女妖的大嘴里。那只青黄女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吞下的是什么东西，随着赵满岩手指一捏，霎时那个青黄女妖的肚子膨胀了起来，毛孔之中竟然有一道道如针尖一般的光芒溢出。青黄女妖痛苦地捂着肚子，那些光芒对她拥有相当强的灼燃效果， 尤其是这道光药直接没入到了青黄女妖的体内，估计体内所有被寄生的血液都彻彻底底地净化了一遍。这只青黄女妖痛苦翻滚着，她的爪子自己便撕开了身上那些罪恶的鳞片，恨不得赶紧把原本属于该女孩的身体还给她。莫凡所操控的雷印还在附近悬浮，迟迟没有甩出去。自己那么费劲才干掉的青黄女妖，这赵满炎一个最低级的光耀技能并将其秒杀了。光耀进化可是一级的光耀啊。 这种寄生妖魔似乎非常怕光，凡墨，看来你找到一个好帮手了。哦，我该叫你莫凡。 玲玲的声音从蓝牙耳机里边传了出来。嗯，莫凡点了点头。雷印已经化为了无数道蟒蛇朝着面前的青黄女妖飞去。莫凡也清楚，就算光耀非常有效，那也不可能一口气把六只一起给对付了。 小心啊！ 瓜子脸女生看到后面几只青黄女妖面目狰狞地扑过来，更是吓得面色苍白。他们的速度相当快，莫凡和赵满炎分别对付了一只，可另外四只却无法阻止他们。他们直接借助旁边的墙壁跳跃，朝着赵满炎和莫凡的脸上飞扑了过去。莫凡刚想要后撤，猛然间想到了朱校长告诉自己血兽靴可以主动施展一次力踢山石的能力。意念一动，莫凡感觉到自己的魔能有被抽走的迹象，但紧随其后双腿部位就涌起了一股非常暴躁的力量，让自己的小腿肌肉膨胀了起来。莫凡看准时机，跳起来就是一脚回旋飞踢，血色的光芒在莫凡踢出的那一瞬间爆起了红光，蛮兽的力量在莫凡踢中那只扑下来的青黄女妖脑袋上一下子震开了血色的波动，这波动将莫凡这一踢之力放大了十倍不止。砰的一下，咯吱咯吱的，先是重重的碰响，紧接着就是毛骨悚然的骨裂之声，那只青黄女妖的脸都变形扭曲了，整个身子倒飞了出去，从楼道的这头一直飞到了另一头。 冰幔覆盖， 莫凡还在陶醉这一脚踢的酸爽之时，瓜子脸女孩也完成了她的魔法，冰霜迅速的落下，覆盖在了地板上，地板马上被刷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冰体，这些冰体顺着墙壁蔓延，楼道的墙面全部给冻住了。这冰幔的效果虽然不是很明显，却让剩下的三只青黄女妖的行动变慢了很多。原本他们的爪子可以轻松地攀在墙壁和天花板上，在地面上的行动相当敏捷，可冰幔这一覆盖之后，他们的爪子根本无法吸住，其中一只青黄女妖更是从墙面上滑落了下来，直接撞在了那只被莫凡雷印麻痹的肌肉的同伴身上。初阶的魔法肯定杀不死这些青黄女妖，但有赵满炎的光系魔法在，只要命中一个，青黄女妖马上就倒在地上苦不堪言。赵满炎施法速度又相当快，第二个光耀完成之后又解决掉了一只，三人合力对付这六只青黄女妖也算是有惊无险。当莫凡看到赵满炎身上泛着金色光芒，呈现一个金色护盾之后，脸上也是了然之色。 你果然也是中阶魔法师，新生斗兽大赛上为什么不出手啊？ 这光之圣盾正是光系的中阶魔法，莫凡很早就觉得自己这个舍友隐藏着很强大的实力，现在看到他施展出了光系的中阶魔法之后，也算是验证了自己的猜测。 我一个光系中阶法师能有卵用？而且我拆自家兄弟台做什么？ 赵满炎骂道。莫凡想想也是啊，一个中阶光系魔法师在团队中作用非常大，单打独斗实在就是一个免费的沙包啊。俩人目光重新回到了那几个正在蜕皮的青黄女妖，估计是女篮球服比较宽松有弹性的缘故，这几个蜕皮出来的女孩们都还穿着篮球衣，只是上面粘稠的液体看上去确实有几分恶心。 妈的，到底什么怪物竟然把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变成这副模样？ 赵满炎有些汗毛竖立地说道。 是寄生传染型的妖魔，这个体育馆里面被寄生的人不在少数。 校方知道了吗？ 通知了， 他们应该采取措施了。嗯，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我也听见了，好像是自动门启动的声音。 莫凡说道。莫凡刚要去看个究竟的时候，玲玲的声音在耳边传了出来。 莫凡，体育馆所有的出口都被封住了。 封住了？莫凡愣了愣。 是校方和猎者联盟的决定，他们不能让任何一只携带寄生血的人跑出去，否则后患无穷，所以必须采取封锁隔离策略。 玲玲说道。体育馆外，一名驾驭着一头青蓝色巨兽的男子站在其擎天巨角之间，那双凌厉的双眼正凝视着整个硕大的体育馆。 属下已经查清，这种寄生妖魔叫做鳞皮妖兵。一般而言，鳞皮妖兵并没有血液传播的能力。我想我们现在对付的这种鳞皮妖兵是出现了异变，进阶成了我们所没有了解过的生物。 一名浑身穿着皮衣的妖冶男子站在青蓝色的巨兽下面，非常恭敬地对上头的男子说道： 人类研究各种各样的魔法药剂，甚至拿一些活体妖魔进行实验，演变出一些怪物出来也不足为奇，但是无法容忍的是这种怪物出现在明珠学府。这里是青校区，逗留的大部分都是新生和初阶魔法师，面对这些寄生能力的妖魔，他们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巨兽男子带着怒气地说道。他们这些做猎人的都很清楚，魔都这么大，妖魔肆意绝对是有可能的，然而作为最神圣之地的魔法学府出现了这种情况，整个魔法界都要为之震惊。为什么隐藏在学府的结界没有阻挡住妖魔的潜入？为什么事情发生到这个程度才被发觉呢？城市猎妖队都是吃干饭的吗？最后竟然是青天猎所的人因为接到了委托才有所察觉。倘若这种事情再延误一两个星期，这个校区岂不是成为妖魔的巢穴了？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55章。 是，属下们一时疏忽。 有一对穿着整洁橙色制服的魔法师们站在那里，面露不安之色。他们就是城市猎妖队的其中一个分队，负责明珠学府这一带城区。这里若是出现了惊扰人们生活的妖魔，他们必须马上出动灭妖。 我们现在还无法统计里边究竟有多少只鳞皮妖兵，并且根据手下得到的情报，这种妖怪假如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的话，就会采取集体自杀的方式。这种集体自杀其实是一种将能量输送给鳞皮妖母的行为。另外，倘若这种自杀仪式完成，被寄生的人会因此被抽空所有的生命，直接死亡。 那名穿着皮衣的妖娆男子说道。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打草惊蛇。 巨兽男长官说道。 是的，至少我们不能让那只鳞皮妖母察觉到我们有大规模的行动，否则体育馆内被寄生的人将马上被鳞皮妖母给舍弃掉。 听到这番话，猎妖队队长梁宇杰不由皱起了眉头来。另一边，代朱院长的李院士脸色也变了。体育馆里应该有六七千名学生，其中大概一千人在使用体育馆内的公共设施，剩下绝大多数人都在最大的场馆内看那位偶像明星的排演。天知道被寄生的人到底有多少啊！要是他们现在一股脑的冲进去，所有被寄生的人自杀，这将一下子成为校园惨案啊！这责任他李院士可担当不起啊。在场的几位系主任 恐怕也将追究其责呀。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干看着。 得杀掉鳞皮妖母，妖母一死，所有的寄生鳞皮妖兵也将自行灭亡。 那名皮衣男子说道。 鳞皮妖母实力如何？ 几个人正在谈话的时候，一个小女孩捧着一台平板电脑走了进来。 小妹妹，赶紧回家去啊，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系主任周正华急急忙忙地说道。玲玲理都不理他，径直走到了那名皮衣男子的身边。 玲玲，过来这儿。 皮衣男子妩媚的一笑，就好像看到自己亲妹妹一样。 死人妖，你们封锁的时候没有弄出太大动静吧？ 玲玲毫不客气地说道。 放心，我听了你姐姐说的，我们行动非常小心，没看见我们这群高手全部都站得远远的。要不是担心那些被寄生的人会被那只邪恶的鳞皮妖母杀死，我们早就冲进去把他们全部消灭了。这帮小妖小怪，我和西明长官还根本不放在眼里。 妖野男子说道。 小丫头，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西明长官问道。青天猎锁的猎妖小天才玲玲在猎者联盟里还是小有名气的，西明长官也听闻其素来足智多谋。 不出意外的话，我和我的搭档之前对付的那两只青色鳞片的妖怪，一个是母妖，一个是雄体，雄体被我们当场杀了，现在鳞皮母妖很可能是躲在体育馆内，并且通过他那些小妖兵在校园汲取他所需要的养料。 玲玲说着已经将自己的平板电脑打开了，并且告诉在场的高层们这个电子图的作用。众人纷纷围过来看，发现电子地图上显示的体育馆有相当多的红点儿，再加上这些东西又混杂在那群学生当中，即便派出高手进去也无济于事，因为高手们根本分辨不清楚到底哪些是正常学生，哪些是被寄生了的。 经过我的观察，这些红点虽然无规则的行动，四处行凶，但是总会有一些妖兵，他们会到体育馆的这个地方。 玲玲伸出了她的小食指，指着体育馆内的一个区域。 这里是？ 是大场馆大荧幕前面的自动升降台。 系主任周正华马上说道。 这个自动升降台在平常都是吊在空中的，并且四周有防护网。这个装置啊，平常不会用到，除非是有非常重要的明星为了那种从空中降临的效果。哦对了，那个排练的偶像明星在正式演唱会的时候就会使用。 李院士急忙说道。 自动升降台应该有一扇门通往三楼，三楼正好是明星化妆间、休息室、采访厅，歌手准备好一切之后可以从三楼的一个小通道直接走到那个升降舞台。 玲玲，你的意思是那个妖母现在很可能躲在那个升降台里边，貌似从那个高度可以俯视到整个大体育馆呢、啊、 妖野皮衣男子诧异地说道。 嗯，因为那些小妖兵需要给他输送汲取的养分，我才发现他的位置的。 事不宜迟，马上派人去把这妖母给铲除了。 不行，你们隔离封锁的时候恐怕已经惊动了这只妖母了，这鳞皮妖母明显颇有智慧，她站在高处恐怕是要把控全局，我们贸然进去一定会被她察觉的。 那怎么办？总不能这样干等着呀。 众人此时也是一筹莫展，这鳞皮妖母的实力对他们这群强大的魔法师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问题是对方现在挟持着无数学生做人质，一旦打草惊蛇，鱼死网破呀。 玲玲，你刚才说你和你的搭档杀死了鳞皮雄体，听你之前的表述好像你的那个搭档现在就在体育馆里边。 皮衣妖娆男子说道。 嗯，他也是这里的学员，他先冲进去救人了。 你的这个搭档实力应该不错，那何不让他去对付鳞皮妖母？ 皮衣男子语气阴柔的道。玲玲想了想， 确实 在大家都不能贸然进去的情况下，我有这个办法比较合适了。 莫凡和赵满言原路返回，并且在他的女友帮助下，将那些蜕皮恢复过来的女生们都送到了消防舱。那名治愈系的女孩看上去已经很精神了，当她发现莫凡救回这一大票的女生之后，也是满脸的诧异。 你可真厉害，这种妖魔我们多人联手都未必对付得了，你一个人却解决了这么多。 治愈系女孩对莫凡竖起了大拇指。还好吧，莫凡谦虚的一笑，心里却也觉得自己越来越牛叉了。想当初对付一只普通级别的幽狼兽，自己还需要借助钟乳石来完成智取呢，而现在呢，凭借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干掉这么多，假如在博城灾难的时候自己有这实力的话，也不至于应对的那么狼狈了。 孟凡，孟凡， 玲玲的声音传了进来。啊，怎么了？ 是这样的，那只灵皮妖母可能已经察觉到我们将这里封锁起来了，并且根据最新的消息，妖母狗急跳墙的话，会给所有的青黄女妖植入一个自杀暗示，这种自杀将会把被寄生的人的生命全都抽走。 我现在也只不过救了20多人，被寄生的数量比这还多好几倍吧。莫凡皱起了眉头，这种事情可不是开玩笑啊，一旦母妖发出了自杀指令，一下子死去的人就可以达到上百的数量。被寄生的绝大多数都是女孩，她们可都是明珠学府的天之骄子啊，就这样莫名其妙殒命，必定酿成一场巨大的悲剧。 猎王无法进去，学校的系主任现在也不敢轻易出手，城市猎妖队还在寻找一个母妖不会察觉的入口，但这样拖下去事情会更严重的，所以猎王、院士还有系主任的意思是让你出手去灭掉那个母妖。 玲玲认真地说道。啊，让我去？莫凡愣了愣，不用猜也知道，那只鳞皮母妖附近肯定聚集了一大批的小妖，那只鳞皮母妖的实力本来已经很强了，自己一个人应付起来还小有麻烦，更何况那成群结队的青黄女妖在周围呢。体育馆外，众位高层的注意力都在小萝莉玲玲的身上，玲玲关闭了和莫凡的通话，见大家都在看自己。 怎么样？ 李院士马上询问道。 我跟他说，学院会特别给予一次价值不菲的奖励，城市猎妖队每年破除巨大威胁奖励的金额也会给他，他就爽快答应了。 玲玲额头上冒着黑线道。 那就好。 李院士稍稍松了一口气，换作是别的学生，李院士估计还有一些担心，当他知道玲玲的搭档就是莫凡的时候，李院士和周正华等学校高层都宽心了一些。莫凡是谁呢？开学新生大赛那一天，一个人打了200名学生的超级变态啊，木奴教这种世家高手都被莫凡给打败了，学员里面没有几个会比他更强的。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